第160集，什么都没有你重要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文小辉三人出发了。冯月华和伊恩买了很多水果和补品，伊恩要买花，被冯月华喝止了，说那东西没有用。伊恩无奈地朝文小辉做了个鬼脸，文小辉忍不住笑了。三人到了医院，果然保镖和护工都不在。温小辉轻敲两下房门，里面传来洛毅的声音： 请进。 推开房门一看，洛毅换了身病号服，这套衣服看上去比昨天的至少大了两号，显得他格外消瘦。他偏头躺在床上，苍白的脸色和好像随时会昏过去的表情，让他看上去非常虚弱。 又开始演了。 冯月华一看到他这样，就有点受不了了。洛毅啊， 阿姨， 洛毅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可一动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。如果不是温小辉昨天见他状态还不错，真的会相信他快挂了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躺着就行啊。冯月华连忙上去扶住他，让他躺平。哎呦，你这孩子呀，也是命不好。洛伊淡淡一笑，很是无奈。温小辉介绍了一下叶，叶显然也被洛伊的状态吓到了，连说话都非常小声。 我的伤已经好多了，只是最近没有胃口，吃不下饭，现在食欲也好了不少，过段时间就能下床了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这样小辉难受，我也难受，你要快点好起来啊。洛伊感激地看着冯月华，苍白的脸上那双明亮的眼睛显得格外动人。 阿姨，谢谢你这么关心我，我能再见到你们，我 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你这么年轻，肯定会好起来的。冯月华和伊恩安慰了洛伊半天，弄得温小辉半天都没插上话。他很想提醒洛伊别装大发了，洛伊演技太好了，他看着都难受起来。怕影响洛伊休息，待了半个小时，冯月华就告辞了。他嘱咐温小辉多来陪陪洛伊，开导他，让他早点好起来。温小辉尴尬地应和着。夫妻俩走了，病房里只剩下了洛伊和温小辉。温小辉眯着眼睛看着他： 你来得比我想得早。 你影帝呀，用得着这样吗？ 我怕阿姨责怪我，为什么不早点儿？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，就干看着我痛苦了三个月？道理你都懂，你只是比谁都狠。 洛伊愧疚地看着他。 不说了，你有的是时间向我赎罪，现在啊，赶紧好起来，别成天瘫在床上。 洛伊抓住他的手放在脸边蹭了蹭。 我一定会很快好起来，我想给你做早餐，想带你出去玩，想每天陪着你。 你不用工作了？ 工作没有你重要，什么都没有你重要。 这话听在耳朵里还是很受用的。温小辉忍不住扬起一个浅笑。 那我还要工作呢，我要把鹏程的工作室搬过来。 好，我让人去处理。 我想把小爱挖过来。 嗯，好。 我要开在西荣路，和罗瑞做邻居，离得越近越好。 好。 可要是那样，我肯定天天吃蛋糕，胖死吧。 温小辉想着他和罗瑞在一起的场景， 大半时间都在吃吃吃。 你要是胖了，我带你运动。 好， 我带你去玩好不好？等我好了，我们去环球旅行。 会不会很累啊？ 有钱就不累。 洛伊呆住了，失神地看着温小辉。 我好久没有见你笑了。 温小辉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。 我做梦都想看你对我笑。 洛伊深深地看着温小辉，眼都不眨，好像生怕错漏任何一个细节。温小辉心脏微颤，他轻轻弹了下洛伊的脑门。 就会装可怜。 洛伊抓着他的手，亲吻他的指尖，眼神柔软而温暖。温小辉感觉自己的心也在一点点融化。洛伊住院的这段时间，温小辉帮着警察把他能提供的证据都提供了，而且他愿意出庭作证。那些王八蛋判得越久，他越高兴。在酝酿了几天之后，他给黎硕打了电话，约黎硕吃饭。黎硕并不意外，言辞中他听出罗瑞已经把洛伊还活着的事告诉了黎硕。他知道黎硕还默默关心着他，这份人情他恐怕是永远还不上了。跟黎硕吃饭的那天，温小辉认真收拾了一番，他对着镜子给自己修了修刘海，把齐肩的头发扎了个小马尾，然后修眉毛、刮胡子、化妆。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，他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。他已经有些想不起来上一次打扮自己是什么时候了。他曾经以为自己哪怕是七八十岁了，也一定会精心收拾过再出门。可有时候生活的境遇能把人折磨得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。他希望黎硕看到的是好好的他，这样他才能放心吧。到了餐厅，黎硕果然总是最早到的那一个。这种细节上的体贴造就了黎硕的完美。黎硕见到他眼前一亮。 好久没见到这样光彩照人的你了。 皮肤还得养养，我都长法令纹了。 看到你这样我就放心了。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，只要你现在觉得幸福就好。 李大哥，我都不知道该对你说多少谢。 咱们来点实际的吧，洛伊藏了不少好酒，我今天给你带了一后备箱的。 好，我不客气了，上次他拿刀比划我，是该付点精神损失费。 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聊起那场爆炸。温小辉提起这件事还是心有余悸。洛伊虽然活着，但也受了不轻的伤，而长行至今还逍遥法外。虽然洛伊对抓到他极有自信，可温小辉心里始终惴惴不安。 我从朋友那儿得到内幕消息，长行的行踪已经被锁定了，现在要把他在泰国的联络人调出来，一网打尽。 他一定不得好死。 不要再想他的事了，你已经被他耽误了太多好时光，现在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。 温小辉轻叹一声，点了点头。耽误他好时光的，严格来说并不是长行，而是长行的儿子。但是他既然已经决定放过往事，那就放过吧。 对了，今天怎么没叫罗瑞来？ 我想单独见你，好好跟你道谢。 不客气。 对了，你这段时间在忙什么？ 我在休假，在休长假，玩。 为什么？你最近好像确实没回彭城，事务所能离人吗？ 事务所的股份让我转让了。 不会是因为 不是因为你或洛伊。 黎硕剑眉微蹙，眼神透过一丝厌恶。 是少君动了些手脚。 这因为程秀。 温小辉回到京城之后，开始还和程秀联络过一两次，后来自己状态也很差，就没再联系过。对这三个人的情感问题他也没再关注过。 没想到黎硕和少群已经闹成这种地步了。黎硕点点头，神情黯然。 程秀还好吗？ 温小辉紧张起来，他想起那个温柔又软弱的男人，他实在无法想象那样的人又落回少群手里会怎么样。 少群使了些很卑鄙的手段把程秀留在身边了。有一段时间我很迷茫，常常想起你曾经分析过的关于我的感情，你说我不够投入，不够真心。那时候我虽然听了，但不是很懂。现在我大概懂了，无论是少群对程秀的感情，还是洛伊对你的，都很激烈，很深刻。可是这样的感情是双刃剑，充满了疯狂和偏执。为什么我会输给这样不理智的感情？我…… 黎硕说到最后，自嘲地笑了。 我承认，我有点不甘心。 温小辉难过地看着黎硕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向黎硕解释。他又何尝不知道洛伊有多危险，有多阴暗？他也试过躲得远远的，可最后的最后还是被绕了回来。黎硕的感情是理智的，妥帖的，让人舒服而敬佩的。可如果洛伊像黎硕一样理智，那他们很早就分道扬镳了。所以世间之事就是这么的矛盾，只能说什么人什么命。黎硕喝了口酒，晃了晃脑袋。 我怎么跟你抱怨起来了？总之程秀现在过得还不错，少群对他也很好，他现在应该很幸福。 温小辉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，大概跟黎硕一样，觉得李程秀这块好白菜被少群这只……好吧，少群好歹是个有钱有貌的贵公子，可他还是觉得少群配不上李程秀，就像狼守着一只羊，万一哪天新鲜劲过了把羊吃了呢？可他也没有插嘴的余地，只能暗自祝福李程秀。 我过几天要回趟彭城，我去看看他们。 嗯，程秀也很惦记你。